吹着清冷的街道，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，走过的路，行过的事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难以抛开。多少平安日子以来的夜晚，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，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10，欢迎来到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这一首歌啊，来自孙燕姿的《第一天》。今天是7月7号，星期五啦。这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，不是第一天哦，又有一个舒适开心的周末要到来啦，开心吗？最近啊，貂蝉在迷一部电视剧。我先说几个台词吧，看看听众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啊。葵花点穴手，排山倒海，我的个神呐，子曾经约过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一部《武林外传》啊。这部电视剧呢，一共有80集，貂蝉已经看到了第60多集了哈。其实这部电视剧是在2005年、2006年的时候就是首播嘛，到现在也得有10多年了。小的时候看呢，就是因为觉得搞笑啊，觉得很逗在看。可是当你在看第二遍、第三遍的时候，真的觉得里面的很多台词啊，包括里面的这个剧情啊，都在讲述一个小道理、小道理，讲述着很多人生的这些哲理性的小故事。其实现在看来，真的是一部很好电视剧了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了。那么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，貂蝉不推荐好吃的了，来给大家讲一讲，曾经的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，有搞笑的，有爱情的，有悲观的，等等等等一系列的。如果这一时间啊，你有一些你突然能想到的电影台词，经典电影台词来告诉貂蝉。那么互动方式呢，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刚才啊，一位叫季春华的朋友给我留言说，想点一首薛之谦的《暧昧》送给我的好朋友加蓝颜知己，希望他永远幸福。我是小懒鱼。你是小懒鱼，你闺蜜是什么呢？好，那就把这一首来自薛之谦的《暧昧》来送给你的好朋友，一起来听这一首歌，薛之谦《暧昧》。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，有情歌的机会忘了谁，感情像牛奶一杯，越甜越让人生畏，都早有些防备，润色前的原味，把试探放在两人位，距离感一对，就不必再赤裸相对，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，

对，这是天下无贼。嗯，电影演到中间的时候啊，由这个冯远征还有范伟是一个抢劫的哈，在这个火车当中，当这个范伟看到刘若英的时候，说了一句话是：“稍等一会儿，我先劫个色。”这部电影啊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了。导演是冯小刚，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民工和两个贼之间的故事。那这个民工就是由王宝强来扮演的，叫傻根儿，而那两个贼就是由刘德华和刘若英来扮演的。那么最终呢，是被这个傻根儿的淳朴以及善良感化了那两个贼。嗯，继续的这个电影啊，我先给大家放一段小视频啊，看看能不能听出来这是哪一部电影的当中的一个小桥段。 很简单，因为火烧翅膀我喜欢吃， 但是你老爹说你快升天，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，如果现在不吃，以后没机会再吃。 你真的快上天， 我真的快上天，如果现在不吃，以后没机会再吃。 OK， 能听出来这是哪部电影吗？红烧鸡翅膀我喜欢吃，如果现在不吃，以后没机会吃。我是美貌与智慧并存，英雄与侠义的化身。一乡二里共三夫子，不识四书五经，六艺竞交，七八九子十分大胆，十室九贫尚且凑得八两，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对，这是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一个桥段。刚才貂蝉念的也是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台词。这部电影呢，是由这个周星驰、巩俐还有曾佩佩主演的，一部很经典、很经典的电影了，也可以说是这个周星驰的一部代表作了。包括里面的石榴姐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对啊，一部好的电影啊，就是看到第一遍的时候，看到第二遍、第三遍，乃至四遍、五遍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腻，而且还会激发你的笑点。啊，好啊，我们再来一个啊，说，小张，今年你还是很进步的，去年你是弱智，而今年你已经晋升为愚蠢了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，你让飞机停下来，我不想坐了。你是老天派下来惩罚我的吧？你让飞机下来，飞机就下来，你让火车停，火车就停。我好不容易坐上大巴，把你甩了，居然还能开回来，我发现你是妖精啊。大家能听出来这是哪部电影吗？对啊，这是由徐峥还有王宝强一起主演的《人在囧途》。说到这部电影啊，第一个印象就是王宝强当时带了一桶牛奶吧，在上飞机之前过安检的时候呢，不让他带，他于是把这一桶牛奶给喝了。这是《人在囧途》当中的一个很引发笑点的一个桥段哈。对啊，其实说到这些电影啊，真的是无论是这个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包括《人在囧途》，还有《泰囧》，还有像这个《天下无贼》啊，《大话西游》《鹿鼎记》等等等等的这些电影，真的是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啊。那么这一时间也请听众朋友们来跟貂蝉互动啊，来告诉貂蝉你最喜欢的一句电影台词是什么，或者说第一时间你能想到的电影是什么，来告诉貂蝉。那么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来听到这一首歌啊，来自周杰伦的《菊花台》，这是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片尾曲。那么这部电影呢，是由巩俐、周润发还有刘烨啊、周杰伦等等等等一些大腕主演的。影片是根据曹禺的那一部《雷雨》改编的。来听一下这一首歌，来回忆一下电影当中的故事吧。 你的泪光柔如中带沙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，是

99.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陈珊妮的情歌，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《失恋三十三天》当中的插曲。我说一段台词啊，黄小姐，我的订婚戒指好不好看啊？蒂芙尼的嘛，当初薇薇说要买卡地亚的，被我骂死了呢。那种暴发户的东西啊，衬不出气质的。可能貂蝉学的不太像啊，这是电影《失恋三十三天》当中那个嫁给富商的那个女的叫李可当中的一部分的台词啊。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章和白百合联合主演的，也是关于中国第一部关于这个失恋题材的一部电影啊，也是讲述了白百合从失恋的很伤心，然后慢慢的走出来，和文章凑成了一对儿，也是一部很有纪念性的一部电影了。说这个电影虽然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或者说有两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是每部电影呢都是讲述着一个故事，而这些故事肯定都是根据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来改编的。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经典。 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恨。 电影台词啊，说到这一句，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，这是《鹿鼎记》当中的一段台词啊。还有这一句，爱老虎哟，这是电影《狮王争霸》当中的一句词啊，是这个关之琳当时教李连杰说我爱你的英文，可是李连杰却学不会，然后只能说出这个爱老虎哟。这也是徐克导演当年的一部贺岁电影了哈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。 OK， 来说到这一句，不悔梦归处，只恨太匆匆。每一个人都有青春，每一个青春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个故事都有一个遗憾，每一个遗憾都有它的青春美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都喜欢。对，这是电影《匆匆那年》当中的一些很经典的台词了。电影呢是由彭于晏、倪妮、魏晨、张子萱、郑恺等等的一些出演的，都是大腕儿了哈。也是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。那这部电影的歌曲呢是由王菲来唱的同名主题曲《匆匆那年》。说到爱情电影啊，这一句是不得不说的啊。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，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是爱情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当中的 Rose 说的一句台词。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，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。爱情啊，也许就是这样。爱情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说到爱情，你难过和快乐想到的同一个人，那就是完美。也许爱情很简单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无法找到你，我会站在最显眼的地方让您看到。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，而我不愿意将就。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。这是由顾漫写的小说《何以笙箫默》，电视剧是由唐嫣和钟汉良演的，电影是由杨幂和黄晓明来出演的哈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爱情的电影和电视剧了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王菲演唱的《匆匆那年》。一望无际， 这一段情。

千听全虚界，春虚渐渐倾听你，一朵一朵，一袖一袖的曾经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将你附和。最后等你的人是我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我都活过，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，请往前走， 一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《全世界谁倾听你》。这一首歌啊是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的一首主题曲。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傍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贯彻未来，数遍生命的公路牌。你燃烧，我陪你焚成灰烬；你熄灭，我陪你低落尘埃；你出生，我陪你徒步人海；你沉默，我陪你一言不发；你衰老，我陪你满目苍夷；你逃避，我陪你潜入夜晚；你离开，我只能等待。对，这是一部爱情的一部电影啊，是由张嘉佳写的这一部小说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电影呢是由邓超、张天爱、杜鹃，还有岳云鹏、柳岩等等等等哈，讲的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了。一部很经典的作品啊，也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说了。刚才啊，我的葛子师傅发来了一个消息说，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忘记，这是电影《东邪西毒》当中的一句台词啊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《东邪西毒》。其实说到啊电影的话，这一部电影是不得不说的，出来混错了要认，被打也要站稳。我们出来混呐，就凭三点：有义气、够勇、兄弟多。而且听到这一首歌啊，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。能听出来是哪一部电影吗？是《古惑仔》啊，一部太有名的电影了哈，可以说是80年代的一个记忆了。说到这么多的电影，其实每一部啊都代表着是一个经典，一个时代的记忆。刚才小乖羊说，我记忆犹新的电影是《捉妖记》，在广东茂名和一个孩子一起看的，很感动，尤其是那段男主角的爸爸嘶声力竭地对他喊着，走啊你走啊，不要再回来，我俩都感动得流泪了。确实，每一部电影啊，有爱情的，有励志的，有悲情的，像这个唐山大地震啊，包括刚刚讲的这个捉妖记是喜剧，还有葛子师傅说的这个东邪西毒，包括古惑仔，还有刚才说这个唐伯虎点秋香、匆匆那年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还有天下无贼等等等等，太多太多了，说真的是说不完哈，太多太多了。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客栈该关门啦。不知道貂蝉今天说的这些电影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？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晚上回家一定要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电影，看两遍、看三遍乃至看10遍都不会腻。 OK， 最后了，来听一首张惠妹的《三天三夜》，一首嗨的歌哈，来结束我们一周的工作，迎来一个全新的周末，开心的周末。也祝各位听众啊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，也要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，拜拜。 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。哦哦，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，哦耶，根本不。